天真的笑容充满魔力，与众不同。我喜欢你像天上的彩虹，喜怒哀乐我都懂。我喜欢你像索尼 Mr. Right， 是我贪心的想告白，请你接受这份小意外，想要送给你无可挑剔的依赖。好想陪你度过每一个夏天，那北极光当作我们的纪念，如果愿意把手交给我，现在告诉你这最简单的告白。 时代少年团刚刚发表的新专《乌托邦朱雀》当中，这样一首主打歌《我喜欢你》，很有少年气息的一种歌啊、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在流行舞曲的电音节奏中运用到了传统的五声音阶，真的是新潮和传统来并行。而下面这样一首新歌有着爱情的主题，这是来自汪苏泷刚刚发表的一首歌曲，叫做《普通爱情故事》。副歌部分依然是他所擅长的流畅的旋律线，而主歌部分的饶舌是很情绪化的一种表达。我们就来听汪苏泷这首《普通爱情故事》。 故事的开始当然是沉默，从沉默到沉默，直到男孩鼓起勇气把话说破，他们在一起了。每天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总感觉只要牵着手就能把一切问题解决。朝九晚五，男孩努力加班，下班就飞奔着回家吃女孩为他煮的饭。女孩精于计算，为了买菜便宜点，每天把闹钟定到六点半。总可惜时间不给人机会，他搬空房间剩一半衣柜，冰箱的变迁，男孩的崩溃，你自信一点都是我不配。当你在银河目睹着我的平凡，而我在人间甚至不敢抬头看，这城市听不见普通人的心酸，听不见遗憾。当你在银河轻忽略我的孤单，只希望现在的你会有人陪伴，这样的爱情故事听起来荒诞，却不懂又泛滥。每一次打开朋友圈，他还是会不由自主地点他头像，看看他的心情，他的生活，他的一切，他结婚后有没有长胖，几年前聊天的记录，到了现在他每时还是会翻看，当年买不起的礼物，到了现在变成了一辈子的遗憾。习惯就断了断了，人生本来就是一串又一串的意外，朋友说算了算了，他应该开始为自己好好寻找下一个伴，可时间太短，但人生很长，寂寞和孤单都要自己扛，有些话不讲就烂在心上，再回头看眼泪凉。 你在银河目睹着我的平凡，而我在人间甚至不敢抬头看，这城市听不见普通人的心酸，听不见遗憾。当你在银河轻忽略我的孤单，只希望现在的你会有人陪伴，这样的爱情故事听起来荒诞，却不懂又泛滥。当你在银河目睹着我的平凡，而我在人间甚至不敢抬头看，这城市听不见普通人的心酸，听不见遗憾。当你在银河轻忽略我的孤单，只希望现在的你会有人陪伴，这样的爱情故事听起来荒诞，却不懂又泛滥。 细雨大风，湿透黄昏的 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 和喜欢，情歌当中永恒的命题，这是邓紫棋翻唱自 Beyond 乐队的经典歌曲《喜欢你》，而这一版在年轻歌迷心中也会慢慢的成为经典。从喜欢到爱，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跟家相关的歌。罗大佑在1984年开启了家的系列主题，到了2017年的7月26号，整整4年前推出了专辑《家三》。那至此呢，三部曲是终于完成。罗大佑说，一生有三个家，第一个呢是父母给的家，第二个是自己外出追寻的家，第三个是自己终于成立的家。我们就来听罗大佑这样一首来自于专辑的标题主打歌《家三》。 本是同根而生的人们相聚成你的家或我的家，将时光流转或是月圆花好，刻在荧幕之上阳光之下，正吃咖啡的人而离开，就是穿越时空告别，就不想不想或许不堪回首，绝非不闻不问来靠近，给我个温暖的满怀着温暖的彼此关照的家庭， 当兄弟姐妹怀抱父母慈祥的爱依然蒸腾在心里，给我些温暖的体谅而坚强的彼此保护的心情，但愿成长的日后寒暑狂风暴雨里有颗不变的心。如此伤尽几人们相处，却只有如是人会懂，那矛盾就与幸福一同变作纸鹤潜伏存在命之中。总有一天等故人愈合团圆，到那时刻谁能预测，这不声不响或许不堪回首，绝非不闻不问的纠缠。给我个温暖的满怀着温暖的不愿纷争的家庭，到窗外有蓝天绿草也如茵，再来点白云。给我些温暖的体谅而坚强的彼此保护的心情，但愿成长在之后寒暑狂风暴雨里有颗不变的心。 深藏的梦，谁在无声地说？ 家，何进何处能安抚这疲惫心灵，浪迹在天涯。 周华健在1993年花心专辑当中翻唱了罗大佑的第二部曲，取名为家，让厚重的民谣有了更加温暖流行的感觉。从喜欢到爱再到家，都是歌曲当中关于爱的主题。而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谭维维的一首影视新歌，也是他为电视剧我是真的爱你当中所演唱的这样一首主题曲，爱曾经给我一点温度。 我总在追逐同一个梦，我仿佛看见远处的幸福，拼命地唱着苦涩的歌，这孤独也许你

首《超光速》经过了疫情席卷全球的一年之后全新出发，主唱杨岳表达了希望穿越时间填补遗憾的一种愿望。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2019年国产科幻大片《流浪地球》的主题曲《带着地球去流浪》。那这首歌也点出了电影的主题，中国人对家园不离不弃的愿望。刘欢还在歌曲当中特别加入了曹操的《观沧海》，来描绘家园曾经包蕴万千的壮丽景象。两年过去了，再听这样一首歌曲，仍然会感到震撼和感动。 东陵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道松直，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我们一起坐在海边看天，还以为那就是最最遥远，却不知道你就要去向哪里，更不知道你一去不还。 不怀疑，万事不公了尽，力争上游心机，弄潮破浪建立心无中的生存体系。你朝我 to be to be， 一生低级低级，我推翻规矩规矩，少年默契默契。彩色的烟雾又换成醒目，带刺的皮肤是种态度。Follow hater, follow hater, I'll be better, faster, stronger. Follow hater, follow hater, I'll be better, faster, stronger. Freak it, boom, freak it, freak it, boom, freak it, boom.分钟定律，坎坷一拥而至，蜂拥而至的爆炸雨，谁是过眼烟雨，谁又刻骨铭心，无所畏惧年岁流水化的造梦机器。你在我高级高级一路过级过级，我不屑吹嘘吹嘘，人格独立独立。彩色的烟雾又换成醒目，自信的脑路是种艺术。 新物种也是特别唱给那些有着创新精神的人。布鲁斯音乐开启了现代流行音乐的起点，到如今电子音乐大行其道，流行音乐的种类繁多，曲目真的是灿若繁星，而带动潮流的音乐家都是不断在创造新物种的人。那音乐如此，各个行业都是这样，不断创新的人创造了新的世界。将音乐和物理来结合，一个重要的词就是频率。苏打绿用这样一个词写了一首歌，用来说明人和人之间的情感的关联是在冥冥当中有互相合拍的频率相吸引。我们就来听苏打绿这首《频率》。 是不是只能透过双手，爱才会有交织流？也找不到够坚强的长存。天空里浮云悠悠，羡煞了我的不自由。我站在窗口，我蹲在角落，听你的流动。谁说学不了微风，孤雁从山间飞过，它耳边的风堆成泡沫。天的下一 是飘零， 瞬间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推荐 新歌一号薛之谦《变废为宝》。 有那一天，你会拽着我逃跑。 新歌二号范晓萱《活过》。新歌三号阿兰故乡谣。 圣洁辽阔的天空，不想如秀丽盘旋。 新歌四号李霄云你呀我呀。新歌五号硬糖少女303了不起的女孩。新歌六号胡夏银河照亮的花。 那就盛开吧，那就飞扬吧。 新歌七号岑宁儿风知道。新歌八号江美琪第一个爱人。 我是望出山第一个爱人。 新歌九号齐盛汉周开开安全感。 都有你的小浪漫，这辈子注定不会再孤单。 新歌十号关明阳翻滚吧梦想。 还要迎难而上，笑着哭又怎样，一如既往我不会潦草离场。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本周的推荐新歌作品。首先这一首是本周的新歌一号薛之谦的全新单曲，也是他第12张专辑的首播主打爱情哲思单曲。虽然是由查查主理创作，薛之谦不分作词，但仍然是他一贯的深沉厚重感的这样一种情歌风格。我们就来听薛之谦这首《变废为宝》。 我希望有一天我会长出翅膀，遨游在浩瀚宇宙的海洋，不用氧，只靠光。我多么希望世界上不会再有争吵，等到世间万物睡个好觉，再把你拥抱。有那一天，燕子在浪里奔跑，大人们都在傻笑，温度也刚刚好。会有那一天，你把我变废为宝，等到我们都释怀不少，就把你忘掉。我希望有一天我们有个收场，先去趟所有没去的地方，看蓝雨看极光。我多么希望有一天人们开始和好，不用再确认万物都睡着，才能给你 你拥抱。有那一天，你会拽着我逃跑，你先长出了羽毛，成为我的困扰。会有那一天，别重归于好。 本周中国榜新歌一号，这是薛之谦所演唱的《变废为宝》。从歌曲一开始，遨游在浩瀚宇宙的海洋，给出了一个广袤无垠的情境，到最后会有那一天，你把我变废为宝，点出了主题。整首歌也是有一种大爱无边的这样的一种情感的味道。而接下来本周新歌二号是范晓萱为电影《镜像人·明日青春》演唱的这样一首主题曲，叫做《活过》。那这首歌呢，也是范晓萱在看完影片之后完成的词曲创作和演唱。不论是歌词当中极其对仗工整的字符式的文字，还是音乐部分的电子工业风，都和镜像人的概念不谋而合。我们来听一下。 你我看，你看你我看我看。 本周新歌三号，这是阿兰为电视剧《阿爸一家人》演唱的这样一首片尾曲《故乡谣》。阿兰清澈明亮的嗓音、婉转悠扬的旋律和赞美家乡的歌词，也呼应到了电视剧脱贫攻坚的主题，唱出了热爱家园、追求幸福的风貌。时隔6年时间，李霄云带来了一张全新专辑，叫做《浪漫病》。我们不仅看到了她和当初我们对她第一印象——民谣女声越来越渐行渐远了，更欣喜的是看到他做音乐的技术日臻成熟，同时做音乐的态度依然是很自我，做音乐的初心没有改变。这张专辑记录了他因为疫情宅在家中的点点滴滴，也通过日常的记录反映了内心的想法和思考。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本周新歌四号推荐，你呀我呀。简简单单的歌词唱出了彼此间美好共存不分高低的愿景。 决心，被理想勾占好有失败的婚姻，祝福我今后千万要小心，下次再还给你属于我的记忆，还有治不好的病烂在你，下次再还给你属于我的爱情，还有放肆想的心回去找你呀。 高手明天就让我接受，大可的一种起点

吞没了风的叹息。 七号岑宁儿这样一首《风知道》，和二号新歌范晓萱《活过》，那这两首歌都是出自电影《镜像人》《明日青春》。接下来本周新歌八号是江美琪这样一首《第一个爱人》，二十年不变的清澈嗓音，唱着暖而美的情歌，唱出了对爱情最初的一份心动。 不是谁另一半，不是某部手偏旁化妆，去约他，我是美好存在，我是上天的感想，善良又很倔强，我就像每个他，我是我主。 是呀。 有点短，一生只想和你做个伴，只要你不觉得有点烦，我睡前总是说宝贝晚安。每天每时每分每秒对你充满期盼，最喜欢的是你吃我做的早餐。 手指都有你的小浪漫，这辈子注定不会再孤单，虽然偶尔也会不习惯，感谢你给我的安全感。 每天每时每分每一秒绝不留下遗憾，我的世界里有你把幸福填满，直到海枯石烂。 怎么会遇见你，这种情绪让人捉摸不定，想和你发现爱的秘密，眼神里的默契无可代替。 嘿，原来有些你越来越怀疑，像是剧本清醒的设定，未来的一切充满好奇，不知不觉慢慢向你靠近。 二十四个小时有点短，余生就想和你做个伴，只要你不觉得有点烦，我睡前总是说宝贝晚安。 每天每时每分每一秒对你充满期盼， 最喜欢的是你吃我做的早餐。 都有你的小浪漫，这辈子注定不会再孤单，虽然偶尔也会不习惯，感谢你给我的安全感。 每天每时每分每一秒绝不留下遗憾，我的世界里有你把幸福填满，直到海枯石烂。 只要你不觉得有点烦，我睡前总是说宝贝晚安。 每天每时每分每秒对你充满期盼， 最喜欢的是你吃我做的早餐。 处处都有你的小浪漫，这辈子注定不会再孤单，虽然偶尔也会不习惯，感谢你给我的安全感。 每天每时每分每不留下遗憾，我的世界里有你把幸福填满，直到海枯石烂。 这首齐声汉和周开开共同带来的安全感，本周的新歌九号。这是一首甜度超高的对唱情歌了，而接下来本周的新歌十号来自关明阳为电影《七月的舞步》演唱的这样一首推广曲《翻滚吧梦想》。那这首歌也是以女主顾悠悠的视角出发，唱出了追梦路上面对曲折逆流而上的一种态度。 曾眼睁睁看着我的自尊破碎，满枕头的眼泪叫我梦想撤退，冷风吹到心扉，让我在自卑里枯萎，被质疑的滋味，被嘲笑的狼狈。我怎么梦一开始就要散场，怎么心都碎了还要逞强，眼泪在我眼眶里摇晃，痛

唯有最坚定纯粹的信念，方能击溃所有暗黑困境。 奋力去疯，奋力的去爱着，放弃规则，放纵的去快乐，剩下只空放肆的心态去活着，就算累心了，孤注一掷，脉搏都不要了，生死是真心永恒。 本周期 Listen to One To One Band，他们是 SIR 飞儿乐团第九张钻石级大碟 Diamond Heart 钻石之心，就在 Listen to One Listen to One Listen 21